咦，又到星期一啦，刘伟恒，唔知今个礼拜有啲咩嘅水务处贴士呢？ 啊，一，唔知你有冇听过一首歌系2004年嘅，就系、是、由四个不同政府部门嘅吉祥物嘅水的男孩，佢哋包括有水务处嘅迪色仔、渔农户自然护理处嘅 B 仔、天文台嘅夺天队长，以及环境保护处嘅大嘥鬼，带领推广节约用水、拒绝浪费，而且既环保又减碳。佢哋嗰首歌叫做《点滴也是爱》，仲拍埋 MV 添啊！ 悭家本领第七集《点滴也是爱》。 双仔即冲厕，按大小冲走，冲凉花洒四分钟就够。 哇，阿哥，做咩望住部手机口噏噏咁啊？ 细佬，你唔系跟唔上潮流啊嘛？喂 ，IG 啊，有个水务署嘅 AR filter 几好玩噶，可以跟住 rap 咧呢首悭水主题曲噶，连水务署署长都 rap 过噶。 哦，嗰首歌叫《点滴也是爱》啊嘛，梗系听过啦。我平时 follow 开嗰个 IG 女神咧都有唱啊。喂，我开俾你睇下。 好啊，好啊。 喂，你两兄弟讲紧咩女神啊？从实招来啊 吓。唔系啊，老婆。你咪就系我个女神咯，嗱，送首歌俾你听啊，点滴也是爱啊！ 哦，呢首歌个 MV 喺我班 friend 嘅组群度疯传咗一排噶啦，班朋友都好中意嗰只迪色仔啊！ 哎呀，唔止啊，迪色仔同埋佢对水滴男团啦，真系好可爱啊！我啲朋友啊，仲成日分享啲小朋友跟住唱嘅短片，哎呀，好搞笑噶！ 诶，老婆，你都鍾意迪色仔嘅咩？喂，我又系喎、啊，啊，点解从来都冇听你提过嘅？ 哼，咁你而家知啦。 哇，阿爸阿妈，你哋真系好夹、啊。 咁就啱啦，我个朋友话由而家至到今个月嘅15号咧，水务署啊喺湾仔嘅海滨 Harbour Trail 嘅海滨休闲站举办一个知悭惜水嘉年华，近住湾仔码头嗰边咧。迪色仔啊，同埋佢嗰对男团啊，都会现场表演呢首歌噶，仲会有迪色仔见面会，同埋好多打卡位噶，我哋一齐去啦！ 诶，冇问题啊，喂，全家总动员啦、 啊！好啊，等我叫埋班 friend 先。 悭家本领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你唔好阴阴嘴笑啦 ，live 读好难读噶，老可。哎呀，冇声啊，老可，老可，系俾翻把声佢先，有冇啊？哎哟，老可冇声啊，老可支咪，喂喂喂，试咪先啦，喂， 冇声啊，点算啊？ 嗰边话一哥搞搞佢先，一哥，咦，得我一个讲，好难读噶，你知唔知啊 ？live 读噶，而家啦，我哋抢救紧啊，何生把声出嚟先啊，系啦，因为咧我喺咧。个视像度咧就见到何生，但系咧声咧就冇，咁点算啊？我介绍下今晚嘅节目先啦，大家好，呢度守下流程啊。今晚咧就头先咧，我哋啱啱听个宣传声带咧，就系、是、我们都在说故事咧，就有一个广播剧啦。咁啊提到咧一个香港啊，即系非常之显赫嘅一个舞台剧嘅组织，就系、是、香港话剧团。其中一位咧已经喺当中咧效力咗38年嘅高汉文啊，高 Sir。咁咧就已經啊，即係俾我哋訪問咗啦。陣間咧8點半之後咧，大家就會聽到咧佢上嚟搜下流程啦。咁阿勤咧都會出現翻噶啦。咁啊呢個訪問咧係相當之好笑，因為咧表面上大家成日見到阿高 Sir 啦。咁啊，佢可能会演一啲比较严肃啦，有阵时会鬼马，有阵时咧会总之唔同类型嘅角色都有啦。咁但係咧，其实佢个真人咧就仲好笑嘅，而且诶有声啦，老何。 系啊，啲高科技嘅嘢咧，有时真系咧， 哇！一流啊，你 好 live 啊，呢个节目系 高科技啊，系啊， 诶，我仲喺度拖紧，一间翻嚟 又翻嚟啊， 系一间翻嚟咧就有高汉文啊，高 Sir 系啊，高 Sir 咧就真系技高啊， 系 演技出色，一间咧听下佢好好笑嘅，同埋咧佢细个原来都系白燕星嚟嘅，咁啊可以讲下睇下我哋有冇啲嘢咧可以捞到少少啊，总之一间8點半过后咧就有高汉文啦，咁如果大家唔知道阿高 Sir 个样系点样咧，上去我哋嘅专业咧。 就睇到啦，哦，原来系佢。咁因为咧，其实佢近年咧都有客串好多嘅电影啊、电视啊，其实佢把声都好易认嘅。 啲晒卡 系啦， 啲晒卡系啦，晒卡嚟嘅。 系啦， 一见到就知啦， 一见到就知噶啦， 系好戏之人嚟嘅， 好戏之人啦，系啦，一间八点半有得听啦。咁啊，阿老海有咩讲啊？啊，今个星期我见你煮嘢食啊。 冇错，我头先少你唔系话你讲到咋，即系我意思话嗰个迪色仔嗰、那个，一讲迪色仔咁样，我唔知点解我领悟到其他嘢。不过呢、這个我觉得呢个创作系非常之好啊！你同阿 Ada 各人即系啲团队讲声好好，每一日咧，每一个礼拜一开始就提醒我应该要即系悭翻啲水，因为我喺呢边。因為我呢邊生活咧，我驚我種壞咗我自己咧，即係呢邊譬如有時淋花咧，我係淋到好療愈噶嘛個感覺，即係揸住個花灑片啊，啲花有水分。 喂，但唔係我成日聽到話加州唔係成日都話會制水啊，又話乾旱又成嘅咩？ 係啊，所以其實每次落雨嘅時候咧，我哋都好欣慰㗎。啊，有雨落啦，因為即係其實個天氣即係個分布同埋個比例咧，呢邊係偏向太陽多㗎嘛。咁啊，即係落雨嘅時候少㗎嘛。咁所以譬如每逢嚟到十一月嗰啲時間咧，一有雨落咧，大家哎呀好彩啦！今年咧唔使太制水，一冇雨落就大家好驚咁樣咯。咁但係因為由於要望住啲植物咧，每日即係佢咁大篇幅嘅植物咧，你見到佢嗰啲生態上有啲咩改變咧，咁啊閒時一見到咦好似乾乾地咁喎，咪就開個水喉肥咯。咁我而家即係為聽完呢個環節咧，我覺得咧對我哋即係譬如三藩市生活嘅朋友都好。都有啲影響，就係要慳翻啲水先得。咁所以我係聽完之後，我對淋花嗰方面我係慳咗水嘅。 我以為你係用嗰啲自動灑水系統添， 好似唔俾用噶嘛？而家係嘛？有一段時間。 唔係有，我都有個自動灑水系統嘅，係有嘅，有嘅，係啊，係啊， 自 動灑水嘅，即係我做。自己中意肥啊，因为肥嗰下个心情好疗愈啊嘛，系啊， 我哋上一年纪系靠咁样嘅肥下嘢， 但系我又好明白老可讲嗰个嘅疗愈，因为咧小弟人生其中一个目标咧。就係屋企有一缸魚，仲要唔係細細缸喎，即係嗰啲咧，人哋嗰啲一入到去坐地， 成 係啦， 全部都係錦鯉嚟嘅， 咁又唔使錦鯉嘅，即係坐地，然後有個大玻璃，我係真係會咧，即係可能你當夜晚我理想目標退休生活啦，即係夜晚食完飯，係啦，夜晚食完飯之後咧，就坐喺張搖搖椅嗰度就望住個魚缸喺度，可能 其實你扭開個電視，我俾條片你都得嘅。 我以前真係冇嘢做，會開住個電視睇娛樂無窮嘅。 等於我哋夜晚開嗰啲乾柴烈火，即係明珠台收工之後嗰晚嗰個火爐，我都係睇得好開心。 同埋你去換水啊，或者你可能去整嗰個咩消化系統啊，係咪讀消化系統？即係魚缸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過濾 系統係啦 ，ecosystem 啊，係啦。 其實我覺得係一門學問，同埋係一個男人上到咁上下年紀嘅時候，覺得哇，係一個成就嚟噶嘛。 係啊，阿老可你 係啊， 你一個男人去到咁上緊，我見到你嚇花好多時間，譬如花幾粒鐘煮個早餐啊，呢啲我都好佩服你噶。 話說小弟啊，你唔使講佢咁嘅嘢兜翻翻嚟噶，我順一路入噶啦，諗住話說小弟啊。咁啊，今朝早喺呢邊嘅三環線時間，朝早咧我就喺我哋個群組度 send 咗幅相。咁嗰幅相咧，其實如果一間我 po 翻出嚟咧，大家就冇嘢啊，做咩事啊？一烏冬咯咁樣。咁但係我想帶出啲咩？即係除咗我淋花，喺淋花嘅時候覺得好療愈，因為咧啲水中間咧，如果啲陽光折射到咧，一路淋花咧，佢有啲彩虹嘅。 哇！ 即係啲彩虹。 咁啊，人生真係 滴出彩虹啊！ 好夢幻啊！ 滴出彩虹 啊！係啊，淋出彩虹啊！咁嗰個其中一個呢一個。我都未發覺自己生活上有啲變化，咁我今次即係今朝早 send 出嚟呢幅相，點解會有啲變化呢？就係事完咧，小弟都係一個咧，本身係好著急同埋好香港 pacing 嘅一個人嚟嘅，即係咧叫無事急，即係乜嘢都係我哋去到好問嗰啲時間，即係譬如啊，如果喺香港我翻工嘅時候咧，就會一起身，可能係就咁煎只荷包蛋，或者係攞塊麵包就食，食完就 冇錯 啦， 冇錯， 即係即刻出門啦，或者。如果連煎荷包蛋嘅時間都冇咧，就會落去下面嘅麵包鋪或者便利店咧，立啲嘢 ，please 咁樣，咁咧就揸車翻工啊，搭車啦咁樣。咁但係我過到嚟咧，近排咧，我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咩咧？我就唔趕急，我就咧每朝早咧，我係花上咧係大概最普遍啊。花上咧大概45分鐘去準備我早餐 我很。我中意呢啲富豪嘅退休生活啊！我講先，因為我今朝見到老可就話：， 我整呢个早餐咧好滋阴啊，咁跟住咧我就话你个整你整呢个早餐系好豪啊，因为入边系咪蟹钳啊有？ 哦，系有蟹钳， 唔系蟹柳，系蟹钳。 香港人啊，有几多位啊？朝头早食个早餐啊，系蟹钳嘅米粉啊。 因为唔系米粉添，仲要系日本直送嘅乌冬嚟噶，系乌冬。 讲呢啲真系 系啊， 我都知啦。 我就唔系我嗱，其实点解我想 share 俾大家睇，同埋想而家同手分享系咩咧？我觉得我今日去到一个极致嘅状态。 系 阿队长讲得好啊，即系嗰个构成就系咩咧？其实嗱，嗰碗乌冬个底咧，仲有啲鸡丝喺度嘅。点解形容系鸡丝咧？ 我系你下次加鲍鱼添 啊！系啊，唔系我屋企有帮，费事煮啦咁样。因为个鸡丝都即系起咗丝嗰几日噶啦嘛。因为我系试完就喺呢个Costco 啊，咁我买咗个5.99嘅鸡啦。咁我以前就咁咧就手掹开咗，分咗几五六嚿咁样咧，我就食噶啦。即系大嚿大嚿咁样食噶嘛。咁但系我近排已经将啲鸡咧就系咩慢慢搣丝啊。 哇！人生真系， 系 你应该好快去到嗰啲绣花啊嗰啲咧吓， 系啦，咁我就进入咗呢一个队长头先讲嘅滋阴状态。我系一路煮嘅时候，一路觉得啊，点解我而家变到咁滋阴嘅咧？我今朝早呢一碗嘅乌冬咧，我系大概咧用咗1.5小时时间去煮嘅，即系我一起身第一件事，面都未洗，我就开咗雪柜，望住个雪柜有啲咩？咁嗰啲蟹点样嚟嘅咧？就系试完咧。阿妹啊，琴日咧就喺屋企晚宴嘅时候咧，就佢系攞翻即系雪藏咗喺上个月雪藏咗喺 D 边咧，系自己捉嘅一啲蟹，位数系30-40只。 等阵先，自己捉嘅， 自己捉噶，系啊系啊，一家人扎坐船出去，跟住就留咗好似嗰次 啦。嗱，你仲有坐船噶？佢开始讲紧一啲亿万嘅生活啦，即系自己一只游艇出海，自己捉蟹翻嚟。然后自己煮， 系 啦， 40只唔系呢啲。如果呢边生活嘅朋友就知道你善我唔到嘅队长，呢啲系一个好普遍嘅一个活动嚟嘅咁样。咁啊留咗40只翻嚟，咁啊有啲雪藏咗佢啦。咁啊琴晚佢哋煮咗，咁就咧我就嗰啲钳啊脚嗰啲咧，阿妹就好好咁样递咗拎咗过嚟俾我，咁啊同我分享食物。咁我就琴晚放咗雪柜。咁跟住今朝早咧就攞出嚟啊，點樣煮法好咧？咁我就開始熬湯啦，即係將啲蟹啊，熬個湯底先， 不得了啊！ 熬到變咗白色，咁我又哇，以為朝頭早嘅早餐使唔使咁滋整啊？何幸我係同自己對話，你知唔知啊？即係當時煮嘅時候，哇！咁我整到靚嘅湯底，攞一個靚嘅烏冬，跟住就整啲雞絲喺底嗰度，咁啊，我整1.5小时。我其实呢幅相我未食噶嘛，即系个汤未撞落去个乌冬度噶嘛，咁我就哇，咦，其实我做咩事咧？我发觉，即系点解我生活上边可以滋阴到我朝头早用咗花上1.5小时时间去整一个咁嘅早餐咧？我问咗自己，我觉得有个答案， 系我都有答案， 有个答案就系、 是，想我帮你答啊？ 你讲 上岸。我哋呢啲未上岸嘅人咧，都系喺楼下买蟹柳包食嘅啫。 唔系，我谂到个答案系咩咧？我第一咧就系、是、其实我而家食嘢嗰个时间安排唔同咗嘅。我系咧偏向黄昏打后咧，我就尽量唔食嘢噶。 嗯。 咁而个早餐对我嚟讲，原来非常之重要。我偏向早餐系丰富嘅，因为譬如。夠曬時間去消化啦，而朝頭早起身咧個吸收能力就比較高啲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而家偏向咗咧，已經對我自己嘅身體負責啊，即係對我個即係所有嘢都負責，所以我朝頭早就整一個咁豐富嘅早餐。 哦，我諗如果唔係我哋即係呢個節目要喺呢個時候開麥嘅話，老海應該係朝頭早4点去打個高爾夫球啊， 啊 跑個步啊，或 者揸自己隻遊艇出去，即係 之後就同成哥啊、李生握個手。我想問隊長你。对上一次咁样整早餐， 从来未试过。 哦，你未试过， 因为我咧，阿老可同我一齐住过就知啦，或者大家同我生活过都知，我都系一个咧，即系时间善用者嚟嘅。第一咧就系、是、我肯定，首先我唔识煮嘢食啦，即系六个面都烂嗰啲啦。第二就系咧，我系觉得喂，不如咁啦，即系 落楼下食个沙爹呕面。 唔系啊，我嘅意思系，不如善用时间，我买个包，我又可以睇埋今朝有咩新闻睇、哦，或者我今日有咩做，我不如快啲。趁我个人醒嗰阵，我做一啲工作上嘅嘢，运作啊、开会啊等等，就唔系 熬个汤咯。 我就 唔系，我俾我讲多两句先，一阵我补先。其实阿队长，我煮紧呢个早餐嘅时候咧，我系做紧你头先讲紧嘢。 哦， 即系我熬紧个汤底嘅时候咧，我咦睇下今日有啲咩新闻啦，同埋我系啊同我自己讲，即系咦今日我有啲咩做啊？即系日程咧，我就趁住煮呢个早餐嘅时候咧，安排中嘅。好啦，俾翻一。 我就系明阿老可呢个状态，我又因为我都尝试试下过一啲。扮有錢人的生活咧，覺得係朝頭早食一個豐盛的早餐。咁我對上一次會咁樣自己整，我覺得是做埋有埋，即係整埋個碟啊，即係半碟啊，或者有埋擺碟嘅， 係 啦，嘅過程係幾時咧 ？Covid 期間 係， 咁 Covid 期間 work from home 啊嘛，咁你就唔使朝頭早撲翻公司先啦，第一樣嘢。咁就瞓醒第一樣嘢，我係去邊度咧？去廚房嗰度攤著個焗爐。preheat 去到180度，系啦，咁趁 preheat 嘅时候咧，咁我就可能即系去梳洗下，刷牙洗面啊，咁然后咧，通常咧几分钟之后咧，佢 preheat 完嘅时候咧，咁你我就摆两块嘅方包，搽啲蒜蓉酱啊，或者嗰排真系人生试得最多嘅酱，即系试下芥秧酱啊，试下蒜蓉酱啊， 腐乳啊， 蛋黄酱 啊，蒜酱啊， 系啦，系啦，即系咩都搽喺面包炼奶焗一焗系咩感觉啊？咁然后再摆多两块薯饼啊，然后。之后咧就摆去焗嗰几分钟咧，就呢个时候开埋个炉炒埋只蛋，跟住之后或者啊炒蛋食到闷啦，不如今日食煎蛋咧，咁然后就喺个蛋嗰度做啲嘅少少花生嘢，咁最尾咧就喺炒蛋嗰几分钟咧，个面包又啱啱好焗完之后咧，就攞只大嗰啲白色碟啊，就将所有嘢摆晒上去，靓靓仔仔，攞埋餐垫坐低开始就打开部电脑，一路做嘢一路食，其实唔系好嘥你几多时间啫。 我同我一仔 collect 到，我覺得一樣嘢咧，即係其實炒蛋，我而家推蛋㗎，即係通常係即係開個爐著，即係個鍋熱咗之後咧，再熄咗佢，慢慢推，慢慢推， 同埋試下， 好靚嘅， 試下落下牛奶有咩分別啊？或者今次試下落牛油有啲咩分別？你發現炒出嚟嘅蛋咧，個棉滑程度有少少分別嘅，係啊。 喂，首先咧，我都唔反對嘅，即係只不過我冇呢啲咁奢侈嘅時間啫。我想問下咧，對你哋人生有咩改變啊？ 有改變。你知唔知？如果喺生活上面朝頭早有個時間咁充裕做一個早餐咧，第一食得好滿足，第二咧，我覺得個人咧係舒暢咗噶。我唔知 道我同意啊，嗰日係精神啲同健康啲噶。即係你食一個豐盛早餐咧，你晏晝就唔會食啲太過雜不楞嘅嘢。 係 咁去到你夜晚就會食翻啲健康啲嘅食物咧，你成個人咧，人嘅一生咧，或者人嘅一日咧，就會開始得好健康、好順利嘅。 賺咗一餐，賺翻又賺多一餐。 但係話分兩頭，我又企喺隊長嗰邊喎。因為香港 瞓多陣啦， 不如香港地，我而家都係瞓多陣去起身。所以除咗 Covid 之後，即係嗰段叫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我已經冇再做過呢個嘅行為啦，已經 係啦。咁啊，你哋稱呢一個嘅即係花45分鐘至到一個鐘頭嘅時間咧，去整一個早餐，稱之為知音啊嘛，係咪？好啊，咁我送翻首歌俾你聽啊。对于我来讲，我会用呢五隻字去送俾大家噶，我度咗好耐嘅呢句，梁礼勤喺度就实大笑嘅，大家慢慢听呢首歌嘅歌词啊。 星星会明白我心，早知恋爱尽怜悯，谁料此际被情困，想依人空抱憾。春色醉人夜已深，吉他轻奏别离韵，盟誓委碎泪难禁，叹息知音梦里沉。乱我心思想透神，旧爱竟身长断那堪风阵阵，凄怨线谁问？街灯已残月暗昏，惋惜空寄热情吻，徒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 诚意 送俾香港各位嘅听众，属于歌神 Sam 哥嘅名曲。听咗成晚，佢两个好知音，但系 Sam 哥话俾我哋知，知音只能够喺梦里寻。 多谢各位。 我心思想透神，旧爱竟贪心，长断那堪风阵阵，凄怨线谁问？街灯已残，月暗昏，惋惜空寄热情吻。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寻。徒自追索绿云鬓。 何生有咩回应啊？对于呢首歌，我读咗好耐。 呢首歌好啊，系啊，听到知音梦里寻，我感受到啊，队长想点样系反击我同阿一仔 啊！转头翻嚟咧，有我哋今个星期啊嘅嘉宾啦，就有好戏之人高 Sir 高汉文啦，一间翻嚟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青年是香港的未来。今年发表的施政报告中，强调要持续促进青年发展，让青年人发挥所长，为香港以至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李家超在一个活动发表视像致辞，强调政府全力培育香港青年深刻认识世界发展大势，同时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最新发展。施政报告提出，新一轮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会加强国家元素，当局亦会优化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让更多青年有机会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发挥所长。他期待大家继续和政府携手合作，培育青年人成为立足香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未来主人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首次以局长身份出席立法会会议，对于议员提议划定区域让市民在街头表演，罗淑佩回应说，不少选秀节目参加者都是街头表演者出身，而且很优秀，同意可以研究有没有空间给他们发挥，但是强调要顾及当区居民感受。罗淑佩又说，会研究拆墙松绑，方便工厦和戏院改作表演场地。多名议员在会上恭贺罗淑佩升任局长。罗淑佩回应说，自己只是上任三日，会认真审视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截至十月底，关爱基金援助项目共有超过295万人次受惠，基金总结余大约105亿6300万，扣除尚未支付的项目承担额之后，可以动用资金大约74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关爱基金专责小组主席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会议表示，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第一期在几个区的小学效果好好，将来会推展到全港18区学校，只要愿意参与的学校，当局将完全接纳。另外，房屋局项目总监黄永雄说，截至上月底，过渡房屋津贴已经资助8300多个住户，协助他们搬迁到新居，惠及大约15000多人，涉及3000多万开支，占总支出大约40%。天气方面， 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日间温暖，晚上至星期四转吹偏北风，本周后期气温逐渐下降，周末期间早晚相当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什么年代？ 财富管理， 我哋讲下佢嘅资产配置策略。 金融科技 喺 AI 嘅角度咧，系更甚于喺晶片嘅嗰个角度。 绿色金融 有一种投资策略咧，系叫做 ESG 整合分析。 行业发展， 香港写字楼市场嘅租务情况系点样样咧？ 逢星期六早上9:30，香港电台第一台。 理财新世代， 请大家各就各位。香港将于2025年底连同广东和澳门首次携手承办第15届全国运动会及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香港不单只是主场之一，更是每个运动员展示实力的舞台。无论你是运动员、工作人员或观众，现在准备就绪迎接这场体育盛事。2025年主场出击，约定你见证精彩时刻。 他是香港资深舞台剧演员，曾经拿过最佳舞台剧男演员奖，几乎什么类型的剧目他都演过。我们有时还会在电视、电影甚至广告见到他。手下留情，热烈欢迎好戏之人高汉文。 投入都永未始在演戏演戏演戏。 好，梁丽勤，我哋即系访问过咁多嘅前辈啊、艺人朋友啊，今日呢个咧好特别嘅。 我都觉得好特别，而佢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我相信佢系一个好 cute 嘅人。 冇错，其实因为我嚟之前咧就做咗少少搜集，因为佢啲资料即系水蛇窗咁长。 系冇错， 我竟然发现咧，佢系一个其中我最中意嘅一个卡通人物嚟嘅。我哋有请薯蛋头先生。 嗱，薯蛋头先生就系你觉得佢 cute 嘅地方，但系你知唔知我觉得佢 cute 嘅地方喺边度？就系咧，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佢，我系同你一齐嘅， 系 喺本台嘅酒楼。 系冇错。 咁我就見到佢著住一件 T， 嗰件 T 上面咧就應該係有嗰啲滴滴嚟嘅，有一隻老鼠喺個心口啊。 哦，係 係係，同佢嘅嗰個形象係完全唔匹配，但係我又覺得又冇乜違和感，好得意。而今日你有冇發現佢嘅心口一樣都有啲嘢，叫大家要食多啲同埋瞓多啲。 哎呀，係喎，係喎， 你一定係一個好 cute 嘅人。 係係，大家好，大家好，我係高漢馬。 係高 Sir 你好， 高 Sir， 依家可唔可以即刻扮到薯蛋頭把聲出嚟？ 係咪唔扮得㗎？係咪有？ 其實有咩㗎？ 有 right 㗎嘛？好似 大約係點㗎？佢把聲 其實盡量唔好話俾人聽，我哋做緊咩？ 哦，係咩？但係嗰啲維啲百科出曬你㗎。係 佢出係佢嘅事。 哦， 系我唔可以亲口讲，系最好唔好咯。 哦， 因为试过有人喺即系都系啲节目啦，讲咗自己做过边个角色，都佢哋都饿。 哦，咁佢冇做过嘅时候， 冇，佢中意睇啫。 佢冇，佢中意睇嘅，佢唔中意做美女与野兽，佢唔中意嘅。 系嗰啲咩天钩船长嗰啲，我都唔中意。 但如果讲譬如你配过其他人，譬如举个例，你配过黄秋生咁， 人物系 OK 得噶。 得嘅，系嗰啲同其他公司无关嘅嘢就得咯。 哦，即系譬如，因为譬如九十年代嗰啲电影好多都仲系配音噶嘛。 系， 咁譬如你去演绎嗰啲，或者系譬如你做与神同行，做阿何正宇，得唔得啊？呢啲 其实尽量都唔好。 有啲唔好意思，我记得系前辈不停捻自己只手嘅时候，都已经知道佢面有难色，手亦都有啲紧张。 我真系唔好讲呢啲啦， 因为有啲嘢同因为我本身都系香港话剧团嘅演员，咁、 哦 啊、有好多嘢，如果我哋喺出面做任何嘢，都要同公司申请嘅， 上报 系啦。咁即系呢度唔怕讲啦，而家因为都。 因為我哋以前係叫做市政局香港話劇團，係、啦。咁而家咧，我哋公個劇團公司化咗之後，就香港話劇團咁係咪有限公司咧、 啊？ 好似係有限公司。制度上嚟講咧，而家我哋叫做執行咧嚴啲嘅、 哦， 即係無論你做乜嘢都要申請嘅、 啊。 即係頭先你都話維基一掃就乜都睇曬啦，冇得冇得話唔係嘅。 有冇俾人照費啊？咁因為俾佢哋睇完維基之後。 都有提我哋，喂，你最好咩都報翻啦，你知係啦，而家一上網就知道你哋做過咩噶啦， 都明嘅。 咁以前都仲有少少話，誒，都唔見樣嗰啲就，其實唔係我哋唔想申請啊，因為嗰、那個我哋個申請程序其實都有時間嘅，即係唔可以話，喂，我聽晚做咩咁唔得，你都要早啲話俾佢聽，咁然後佢批翻落嚟，咁你先做。咁以前所以有少少偷雞啦，我哋都叫做都唔見樣咁就。大家就啊咁 好嘅，高常唔做呢啲嘢嘅， 系我唔做嘅， 系啊，我哋再次欢迎啊， 好 嘅，舞台界嘅演员高汉文前辈， 好， 我哋点解会遇到阿高 Sir 咧？咁啊，就话说即系讲翻早一段日子，我哋突然间喺公司咧就闲谈嘅期间咧，就撞到一班资深嘅舞台剧演员， 冇错，佢哋一字排开打横闯到好似邻街正咁， 系啦，冇错，包括有 生， 包括有啊刘亚丽啊， 有好多啊 ，Alex 咧就同阿高 Sir 倾紧偈，咁大家就互相介绍下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我同梁亚勤讲：，喂，高 Sir 未上过嚟上下流程喎，啱啊！我哋即刻不如过去掹掹佢好嘛？ 系啦，你觉唔觉得两个咧，好似即系有啲目的嘅人， 啲 sales 咁样样 咧？系有时你嗰阵时候蒙住块面 嘅，系啊，有冇一啲惊嘅感觉咧，高 Sir？ 哦，咁又唔惊嘅，我好似印象中都做过港台啲。呢啲訪問，但好似嗰時係第四台， 哦， 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冇人認識我。 喺港台拍過嘢啊！ 我講港台拍嘢有嘅， 經驗上到 拍拍拍咩啊？例如咧嚇，最早期， 最早期，我最早期係拍《性本善》嘅，嗰套叫《爆裂家庭》 好勁，好勁 啊！性本善講得啦嘛，性本善 講得講得，我有申請嘅，所有見樣嘅我都申請。 性本善可以話係啊，我哋係童年啊， 一個 獵奇啊， 冇錯啊，即係有啲禁忌感覺嘅一個節目嚟嘅，即係港台節目好少會有禁忌噶嘛，阿媽一定係。会开晒绿灯睇港台 OK 咁样噶嘛？咁但系唯独性本善咧，我哋自己睇咧，系啦，我哋自己睇咧都好似觉得自己做系咪做紧一啲即系少少偷窥 feel 嘅嗰啲事咁样嘅。 系 你做咩？你做咩角色啊？ 我其实好简单嗰阵时做个老师嘅啫，因为套戏系讲两个小朋友中学生啦，即系开始拍拖，咁屋企反对，咁然后佢哋咧就抗争，即系锁住自己屋企咁。咁所以我作為老師咧，就嚟勸佢哋，係啦， 就冇任何嘅性本善嘅， 我唔同性無關嘅， 即係純粹係中學生不應談戀愛嗰啲， 冇錯啦， 係 啦，係， 即係唔係嗰啲接吻會唔會懷孕嗰啲，唔 係又冇講嘅，懷孕嗰個係佢家姐。 咁啊，咦？如果講緊性本善，講緊都好耐嘅咯，九十年代嘅係嘛？ 九 定 係九幾年？ 八 九幾年啫， 因為佢好長嘅。即係佢有好多好多 九一年 嘅，哦九一年， 好似係九一年， 哦， 唔知啊，你問下杜汶慧啊， 哦， 佢有份噶， 哦係咩？佢嗰個家姐啊， 係 啊， 哎呀，即係懷孕嗰個係佢啊， 冇錯冇錯， 搞大咗搞大咗， 哎呀，我哋咧去節日快樂， 節日快樂係。難睇懂他雙眼睛的美麗，多吸引一顆痴心似著了魔，難擋他周身奔放的熱。喜欢他早已抛开心中怯懦，没法拒那心魔，那声音似比一首怨歌，欲与爱换心窝，心里想要说声安可。他的美丽眼光，他的美丽笑歌，他的美丽先动情歌之歌，他的野摇野歌，嘴巴似在喷火。淘汰奈何，难睇通他双眼睛的魅力，多吸引一颗痴心似着了魔，难挡他周身奔放的热力。喜欢他早已抛开心中怯懦，没法 发觉那心那声音似被一首怨歌，欲与爱满心窝，心里想要说声安歌。他的美丽眼光，他的美丽笑容，他的美丽千冬情欲之火，他的野艳野火，嘴巴似在喷火，不可拒绝，我亦承认我的错，涂他奈何。 高 Sir 就你而家就系属于香港话剧团嘅全职演员啦， 职演员 系啦。咁你喺话剧团几耐啊？ 数下数下，38年啦。 哇， 系我系86年加入嘅， 算唔算系最长时间嘅一位演员喺入边？ 仲有一个耐过我 吓 吓，嗰、那个叫周志辉。 哦， 系啦， 周志辉前辈系啦， 系啊，佢总我2-3年，我都冇记得。 咁你又从来都冇离开过嘅？ 我冇嘅， 就系咪好少喺呢一行嘅人系会喺一个剧团度服务咁耐噶？多定少噶？属于 多定少啊？而家真系越嚟越少啦。 嗱，首先我喺香港已经好耐冇听过一个人话打咗一份工38年先啦、 啊， 我真系冇乱听过吓。除咗政府工，譬如你公务员有机会啦。 同埋最重要系你系一个全职、啊。 系 系即系你话有嗰啲 slasher 嗰啲咧，我一路愣住我都当系嘅，咁就另计啦。咁但系你系全职， 其实佢都系 slasher， 不过我哋唔讲啦。 哦，咁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唔系唔系，我都有拍下剧集啊， 好似近排我哋又会喺呢个出租大叔嗰度见到你。 系啊系啊， 有报嘅有报嘅，系嘛？ 有报，梗系有报，都话出样我一定要报，唔系死梗。 讲咗呢个先啦，嗱，我哋而家慢慢再起，但系讲咗出租大叔先啦，你做咩角色啊？系？ 我是做阿强尼的爸爸的，强尼是男主角啦，咁佢哋有5个大叔嘅，其实阿强尼仲有一个女嘅，咁就个女呢就是因为见到佢哋喺度无所事事呢，个老豆又咁样呢，就帮我哋搞咗个出租大叔呢一个网站啦，咁然后就即係将佢老豆出租出去囉，咁后面就连我都出租埋 囉。即係你都系做埋人哋个。 我系后备大叔囉、 哦 okay。 即係佢哋有啲咩搞唔掂嘅时候就我会出马㗎啦。 咁同阿强尼有冇玩啊？ 好玩㗎，因为阿强尼就系、是、佢好细个20岁啊，佢讲佢20岁就搞大咗人哋个肚。 又系呢啲，又系呢啲成本。 成本线，又系成本线。咁就即系生咗个女，咁梗系本来佢系读大学，咁又唔读，咁然后我就好嬲咯，因为大好前途，你就系因为咁样就 你讲个戏入边嗰个 系啊，都我仔咩？ 唔係，因為強尼都係讀到下，即係佢唔知做咩工程嗰啲，佢又唔去咗廣播咁樣啦， 建築 做建築嗰啲嘢係。 係咯，所以佢呢個戲佢發揮得好好啊，咁啊完全係佢自己嚟。 寫照寫照。 係。咁啊，好唔好玩啊？拍劇。 好玩㗎，因為我第一次一個角色係咁完整咯，因為通常以前我拍 view 嗰啲劇都係客串性質啦，可能一場兩場戲咁就完咗啦，或者係咁、今次個角色係好完整，基本上集集都係見下我咁啦，咁同埋同阿強尼亦都有一個故仔嘅，即係對佢恨鐵不成鋼啦，成日想好啲啦，但係佢又硬係 hea 下 hea 下咁啦，咁但係結果就係我哋最後個關係都係叫修補到嘅，咁點修補到就要大家睇啦， 係， 阿君你亦都睇咗啦。 一個男人的眼淚，就算流乾，還有顛沛。都显得那么疲惫，你编织美丽的未来，我都认真以为，谁知幸福快乐转眼成伤悲。当你离去之后，我的心。 大家知道啊，高 Sir 是何许人啦，咁啊，亦都知道佢系咁丰富嘅履历啦。咁我哋啊，即系由头开始讲啦，高 Sir， 我 啲嘢因为咧， 由我 B B 开始讲。 唔系，因为其实维基百科咧，当然咧就即系讲咗好多高 Sir 嘅过去啦，但系唔够喎，我哋 好唔够，我帮佢填翻落去啦。 系啦， 嗱，咁啊呢度咧完全就冇讲过高 Sir 咧，就系边一区嘅街坊啊， 小时候嘅生活啊，咁样。 咁啊，高 Sir 系喺边一度出世噶？ 出世香港 边一区啊？ 边一区啊？我喺嗰间叫做赞玉医院咯， 系、哦、西环 西营盘嗰头， 西盘系啦， 系啊，赞玉医院嗰度出世嘅， 系 我妈话俾我听嘅。 细个你系主要喺边一区长大噶？ 我五岁就搬咗北角啦， 系 吓、啊，之前就喺中环咯， 吓、 啊，我仲记得我住过一个地方叫光汉台嘅， 系 曾经再翻去寻觅嘅时候，发觉嗰度已经乜都拆晒，剩翻一个公园。 哦。即系边度啊？ 喺边度？ 光汉台喺中环阿巴甸街， 系 阿巴甸街上边咯。 哦，即系嗰堆斜路嗰堆嘢嚟嘅， 好斜噶，好多好斜、哦。我都唔知细个点解会喺嗰度，我荡失过添。我听我妈讲， 但系又揾得翻嘅。 光汉台啊， 哦 ，OK， 已经系一个休憩公园啦。 哦 ，OK， 系啊， 系啦。咁跟住就搬咗去北角啦。 跟住就搬去北角。 北角咩位置啊？ 北角系健康村啊。 哦，你就喺健康村。 系啊，健康村我系第三期。 上楼啊，即系。 系啊，上咗楼咯。 哎呀，健康村真系好多足迹啊！我成日喺度打篮球啊， 系 因为 都撞唔到你， 唔系因为你啊，我系轻细你少少啦，咁我应该唔会有机会同你哋争场，但系因为啲哥哥一埋嚟咧，我啲僆仔系走嘅，咁同埋会成日喺嗰堆。 有人踢波噶嘛？嗰个场 系一二巴士站啊，诶，嗰对面嗰个图书馆啊。 咁有冇上打乒乓波啊？仲 有啊！以前就有， 我都有打乒乓波。 冇嘢做噶嘛，我哋 系 同埋就系嗰咩健威商场啊。 健威商场我远啲啦，嗰度 吓，即系七姊妹道啊，咁样样 系咯， 系啊。咁啊，屋企系点样样噶？ 屋企我屋企系老豆啦、阿妈啦，跟住三兄弟啦，我系大哥。 哦。 系啊，咁成日要凑住两个细佬咯。 系 系啊，两个细佬就成日夹计点样整蛊我咯。 friend 嘅，其实三个都 friend 嘅，系，但系佢两个 friend 啲嘅，我知道，因为佢两个都系狮子座，我系天秤座。 哦哦，咁你有冇摆阿哥款嗰啲噶？ 我又唔系好摆阿哥款嘅，我成日即系我用啲好蠢嘅方法去调停佢哋嘅争执嘅，就系、是、啊你哋唔好嘈啦，一人打我一锤，咁就当冇事啦。 咁下面有冇打咧？ 梗系有啦。 哎呀，几得意呢一种调停嘅方式，系啊。 系啊，但系我好蠢啊， 写身成人啊，我觉得呢个系叫做。 咁啊，有咩玩啊？嗰阵时 打篮球咯，都系下面篮球场啊嘛。咁跟住就去上面嗰个街市上面打乒乓波啦，都系你玩嗰啲嘢啦。我哋会玩多一样就系成日上山咯。 哦，即系上宝马山， 即 系百福道上面。 嗰阵时叫做嗰阵时有个水塘噶嘛。 系，即系赛西湖。 赛西湖系啊，赛西湖而家冇咗啦。 系啊，嗰度 起咗楼。 起咗楼系啦，以前系一个 以前一个 嘅水塘嚟噶嘛。 系一个水塘嚟，我哋成日。几兄弟，我哋因为我哋隔篱屋又系啱啱好三兄弟咁，咁成日五六个咁样就自己上山噶啦，上山就去执啲人哋啲烧完嘢食啲炭咧，剩翻，咁我哋就喺度自己又起个火咁样。起个火，起个火就起咗个火啦， 起咗火 咁又冇钱买嘢食。 咁又系，其实即系你做咗一件事，你就会觉得好似好 远，仲系玩火嘛。 系啊，玩嗰时系好细个，系好中意玩火嘅，所以点解咁多火烛啊？ 唔系喺度咧，就唔鼓吹，唔鼓励大家玩火， 但系冇玩火。 但系咧，小朋友系唔知点解对火系有一种 fantasy 嘅，我都觉得系，因为阿妈越唔俾你搞，你就越想搞。 一来咧，同埋嗰样嘢好神奇噶嘛，因为你好难有一样嘢。基本上唔使钱你又整到出嚟，然后嗰样嘢又永远见唔到佢一个点讲啊，即係永远个面貌都会唔同嘅。佢成日都呢堆火又点样可以猛啲。係啦，有时候哇烧到蓝色都有喎。同埋佢系你可以整下整下越嚟越大嗰度。嗰度好玩嘛。哇即係可以你我哋试过头先讲啦有炭啦，我哋一嗰度有好多松树。 哦 咁我哋摘嗰啲松果咧，嗰啲松果系好好烧噶嘛， 哦、 一掟落去个火，哇！ 咁啊，冇 诶，白咁啊， 系 咩？系嗰时已经好开心噶啦， 唔食得噶，埋入边啲嘢， 唔食得噶，吓， 咪松果系硬刮刮一嚿， 我知一嚿，佢会我记得会 black black black black 咁烧就咯， 但入边其实冇嘢食嘅， 冇嘢食噶， 佢就纯粹系 我冇食过咯，我冇谂过烧熟嚟食。 你咁有冇喺山上面咧？有危险嘅事喎， 即系例如见到野猪或者老虎啊， 或者跣咗落条 冇老虎喎、啊。诶，嗱，溪涧我试过一次， 我上到去一個引水道，咁、那個引水道係兩條管咁樣嘅，咁、然後出面咧就係一個儲水池啦，即係一個水塘仔咁啦。咁我哋咧就唔知點解有咩好玩都唔明嘅，總之就喺嗰條引水道咁走嚟走去，咁然後咧就由一條管 A 管咁就爬過去 B 管咁啦。嗱中間咧就係、叫做揾手腳咁樣掹住嘅啫，你冇定企嘅， 即係好似壁虎功咁樣。 即係成龍大哥嗰啲， 左就夾硬移去右咁啊。咁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我喺左邊移去右邊嘅時候咧，突然間有個隔離屋嘅就撲著嚇我。 哎呀！ 咁、我就一松手就向后，我嘣咁就跌咗落嗰个水池度啦。 哇！ 咁本来谂住系水池啫，咁但系一落去系黑㗎，全部乜光都睇唔到。 即系你个人入咗水 之后系黑掹掹。 哇！ 同你去泳池游水系两回事。 系。 同埋跟住就一路直落底啦，跟住就觉得好痛。 系。 就成对脚系， 哎呀， 好痛， 惨到嘢啊！ 唔知。喺嗰刻我系咩都唔知道，我只死啦，我会唔会死咧？ 哎呀！ 咁然后咁同好惊，但系嗰刻我又唔知点解咁镇定，我就系好乜都唔好做，放松自己，因为黑掹掹乜都睇唔到嘛，唔知道向边度游嘛。咁我放松咗自己，然后感觉自己向上浮嘅时候，哦，系呢个方向啦，我就即刻游翻上去， 哦， 先上翻嚟就冇嘢咯。 哦， 但系跟住即系爬翻上岸嘅时候，发觉对脚系已经损晒。 系咯，其实你踩到啲嘢嘅应该， 应该个池底系好多啲尖石啊，咁好多嘢啦，可能有啲铁啊，咁总之就成对脚系损晒咯。 系， 咁跟住仲要，因为都要行翻落山噶嘛，咁翻到屋企仲要俾阿妈闹，跟住仲要打几疼。 哎呀，嗰时你几多岁到啊？ 嗰阵时十几岁啦， 十几岁哇！咁你真系执翻条命喎， 都可以咁讲。 但系你嗰个冷静又真系出现得相当之合时，你从来冇呢种经历噶嘛？ 冇噶， 系啦，但系你又知道喺嗰个位好，我哋要冷静啦，慢慢浮翻。 系啊，唔知点解噶， 因为就新闻见到你噶，真系。 系咯， 系啊！ 而家你见我唔到 嗰、那个系啊，即系嗰个年代，即系 好多小朋友系咁样走走 嚟啊，因为知就系溪涧啊，就跌咗落水啊。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Oh, when times get come. Sail on, silver girl. Sail on. 作为欺山莫欺水啊！转头翻嚟，继续有高 Sir 高汉文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叔同大家讲两个字嘅重音位置，系好多人咧将呢两个字嘅重音位置咧系挤错嘅。呢两个字分别系 comparable。C-O-M-P-A-R-A-B-L-E comparable 可以比的同埋 irrevocable I-R-R-E-V-O-C-A-B-L-E 不能挽回不能回复的 irrevocable 为什么会有点难处呢就是因为呢这两个字本身呢都是来自一个动词而那个动词那个重音呢是放在某个音而将它转了做一个 adjective 的时候呢那个重音就会离开了譬如我哋个重音 compare，C-O-M-P-A-R-E， compare 比较流嘅 compare， 咁我哋个重音喺个 pair 度嘅，所以咧，如果我哋将佢转咗做一个形容词咧，我哋可能咧就会谂啊，会唔会将个重音都系放喺个 pair 咧，就变咗咧系 comparable 咧？咁但系正常咧，我哋个重音系 com 嘅，所以 comparable。譬如 my salary is comparable to。Yours 同你嗰个系可以相比嘅 comparable， 咁就唔好 comparable，OK，comparable，comparable，comparable， 无论美式同埋英式都系 comparable。另外嗰个 revoke 咧，系就系 irrevocable， 好啦，来自咩字咧？来自 revoke 呢个字，一啲收翻、收回一啲东西 ，revoke，R-E-V-O-K-E，revoke。咁所以重音喺个 voke 度啦，如果将佢转咗做。Adjective 咧，我哋唔系 irrevocable，no， it's irrevocable， 所以大家记咗呢个重音喺边 ，I R R E V O C A B L E， 重音喺个 red， 所以 irrevocable， 或者将佢转到 adverb 系 irrevocably， 留意呢两个字嘅重音 ，comparable，comparable，comparable，irrevocable，irrevocable，irrevocable， 不能挽回的 ，OK，irrevocable，、okay? 例如。The situation is irrevocable. Okay, we took an irrevocable step. 一个不能挽回，不能去翻之前嘅步咁样，就是、irrevocable。记住呢两个字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好戏之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汉文 投入到永未止在演戏干戏演戏干戏 阿西伯伯母是会放任你们放养那些小孩来的 我爸爸那时因为都很忙的他是做茶楼的、 哦、 但我又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忙的 他哪一个岗位啊 他最初他是 我聽我媽講佢係做點心師傅嘅。 哦，師好忙啊！ 但係佢就話佢一結婚之後就已經唔做咯 。 因為佢哋係好似唔知三四點要起身翻工㗎啦。咁、然後又工作時間好奇怪，咁中間又收工，咁然後又 落場 啊，落場又再翻工。咁但係後屘佢唔做啦，咁就又去做揸水煲啊，我哋叫。 哦，即係樓面 係啊，樓面啊，幫人哋斟下水啊，嗰陣時。同埋佢個水煲都好勁啊，因為我哋細個成日去佢做嘢喺度飲茶。 咦？邊間啊？ 邊度噶？ 冇咗啦，而家喺西營盤嘅。 哦， 多南。 哎呀，我知啊，我以前我姑媽咧，成日都去多南嘅，跟住後屘突然間有一次，佢成日都講啊，跟住有一次咧，佢就大家問佢點解唔再去飲茶咧？唔係啊，嗰度好多男人咁啊， 好多男人啊，因為叫多南啊， 我唔知道，跟住後屘就大家一齊笑就係咁，佢多南嘅多南嘅咁樣。 多南喺邊度嚟㗎？ 記得啊，呢個 西營盤正街。 系啊，因為我姑媽住正街。 咦，我問下先，因為我啲外家係住嗰度噶嘛。 係嘛？ 即係斜路嗰度啊？ 斜路咯，斜路 咯。哦，有酒樓嘅嗰度。 係啊。 而家係一個街市啦，跟住就 而家係變咗一棟大廈咯。 哦，邊棟大廈嘅？ 係啊，拆咗啦。 哦，就係多樓。咁所以你哋細個就有機會去。 成日去多樓啊？ 成日去飲茶啊，中秋節啊，啲月餅冚埋喺多樓啊咁。 哦。 其實多樓點寫㗎？ 多就是多少的多 啦， 男就是男女的男咯。 我真 的 好多， 系啊！ 我姑妈真的话好多男， 以前好多呢个多男啊，有男啊， 系咩？ 即系去饮茶就有仔生啊！ 冇错，所以好多人去多男噶。 啊，你我问一问我外母先，因为咧佢哋喺个区长大，实知啊， 实知实知啊， 多男人啊，系 哦，真系咁样嘅， 真 系 好多。 系喎，你阿爸喺嗰度做生三件。 系咯， 系喎， 冇错啊，所以算系啱噶。 系，咁所以你哋细个就有阵时上山玩啦，有阵时就去酒楼揾阿爸啦。 系啦。 咁妈妈做乜嘢噶？ 我妈妈以前佢都做过几样嘢，佢以前系车衫咯。 哦，但系即系工厂度翻工，就 唔系佢攞翻嚟屋企 嗰个年代 嘅。 哦， 系一大袋一大袋咁攞。 系一大袋，系。 但 系 佢可以 攞嘅， 可以俾你落街玩啊！你即系唔惊你学坏啊，或者小朋友危险咁样。 嗱，楼道你就知噶啦，因为嗰度有个篮球场噶嘛。 系健康村， 健康村嘛。我妈一望落去就系望住嗰个篮球场，即系我住嗰度系望住。 即系佢可以， 所以佢一睇，哎喺度打紧篮球得啦，冇问题啦咁咯。 咁会唔会俾你去嗰啲远啲，譬如去咩北角码头啊？嗰边会唔会俾你去玩噶？ 嗰边反为。我哋好少去到嗰邊，因為碼頭又冇嘢玩嘅，啊，嗰度得個叫嗰陣時叫北角村咯， 北角村冇錯啦， 係啊，而家都冇咗啦，北角村 都冇咗啦，係，而家起咗樓 嚇，係豪宅嚟㗎啦，嗰度而家， 係啊，以前我哋我就成日喺北角村玩， 好靚啊，北角， 係咪咧？北角碼頭即係好多人放遙控車咯，我記得， 係咩？有 係啊，喺嗰個渡輪碼頭嗰度啊， 我哋唔同年代啦， 你記唔記得嗰度渡輪碼頭係嗰個 有 車船啊？即係 嗰個 嗰 個位 嗰度咧，就好多人放遙控車嘅。咁我輕輕似你少少咯。 我嗰年代都冇遙控車玩，玩唔起啊。 係即係比較， 但係電嘅， 電 唔係電油嗰只 嘅，入電嘅， 入電嘅， 係啊。 因為我哋嗰年代玩呢類嘢咧，係譬如我哋去維多利亞 係放船， 有個放船位噶嘛，而家有冇啊？仲 有仲有啊？而家啲船好勁啊，遊艇咁樣㗎， 但係用電噶嘛， 用電㗎係啊。 但係我哋嗰陣時係見佢哋係用電油咯。即系佢系 有黑烟出噶嘛， 有烟噶，有个 N 剪仔咁样就好嘈噶，咁但系好笑嘅，我哋通常去到咧，佢哋啵噗咁就熄咗啦，一啲水入咗船咧就冚熄咗。 路经海边，见只小船，怀人万里心暗酸，异乡的他脑海涌现，如何把相思串？拾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 只纸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将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纸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若他一天见只纸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你识唔识系白燕星嚟嘅？ 都算啦，头先讲咗啦，我跌咗 通山走， 通山走啦，就走去放火啦， 系即系属于曳嘅咧， 曳曳地 噶，好奇心好强嘅小朋友啦。 系我试过整坏咗我妈个收音机，就系、是、因为咧嗰时细个，我爸有养啲金鱼噶，咁啊，啲金鱼喺个水度成日咁游嚟游去，好闷嘅啫。 你唔系话想 跟住啊？佢哋听唔听到嘢嘅咧？开着个收音机，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听收音机嗰阵时，诶、哦，好中意听电台啲古仔。咁我同佢分享一下先，咁啊怼个收音机，诶冇反应嘅佢哋， 系部机冇埋反应。 跟住拎翻上，部机都冇反应啦，坏咗啦嗰阵时，又俾阿妈打咯。 哦，嗰 阵时好中意去发掘呢啲嘢嘅。 系 啊，嗰阵时我妈又。车衫咧，咁我又诶，咁衣车咁得意嘅， 你咪拆咗佢。 我冇拆，我唔敢拆。咁我又试下，即系我见我妈一嗰阵时啲诶嗰啲衣车个辘咁喺度碌下碌下， 跟住只脚就 踩下 踩下踩下咁噶嘛。吓，咁我又走去踩下踩下咁啊，咁又攞块布去试下啦。咁跟住就扑，成支针咧插咗我就我嘅手指。 哎呀，都系呢个 插咗落去，但系我又唔知点解嗰阵时。又唔惊噶，其实惊嘅，但系又好冷静，好似跌咗落水嗰次咁。我又咧慢慢啊，都应该好 褪翻后， 攞去个碌嗰度咧，啲针又褪翻出嚟，褪翻出嚟，诶、欸，咁冇嘢啦，有啲 有血、啊， 少流血、啊，咁点知啊？我知道，又走喺个雪柜度咧，攞一扎冰揞住佢咯。 好劲啊你！ 哇，你真系好劲、啊， 系嗰阵时几岁嘅咋？ 系 我唔知十岁未咧。 但你又冇喊嘅， 冇喊噶，我从冇因为呢啲嘢喊咯。 系， 我几惊。其实咧，你咁样搞下搞下咧，你可能啊，阿妈攞把刀喺个厨房度劏鱼都几得意喎。我想搵把刀嚟切下先，咁啊得人惊啊，真系。 系，诶，嗰样我好唔中意噶，唔知点解。虽然我唔系食素嘅， 哦， 但我细个咧见到汤鱼啊、汤鸡啊嗰啲咧，我好唔开心噶， 系 唔知点解。又试过咧，嗰阵时好兴咧买只鸡翻嚟养几日噶，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而家咁噶嘛。 啊， 咁又养几日。咁试过咧，有一只鸡咧翻嚟养几日之后咧，生咗只蛋。 哦， 咁我妈，咦，有蛋生，咁啊养多几日先啦。即系咁啊，换过第二只鸡啦，买个第二只鸡翻嚟劏咗啦嗰只。咁唔理啦。咁嗰只咧一路生蛋，生咗都成两个月啦。 哦， 即系养咗佢两个月。即系我哋细个冇嘢玩噶嘛，见到呢啲梗系 就同佢倾偈啊，玩啊， 咁养两个月之后翻嚟又翻，诶，唔见咗。 哎呀， 咁就好唔开心咯。 哎呀， 系啊。 佢有冇同你讲话？诶、欸，琴晚咪食咗咯咁样？ 冇，佢一阵食啊！ 哎呀， 一阵有鸡食 咁。咁你有冇食啊？ 我冇食。 系咯，系系会好开心。小朋友真系会好唔开心，系。 哇！呢啲真系童年阴影嚟嘅。 少少，所以而家我都唔系好食鸡嘅啫。 系，真系有影响嘅。 但系成日食鸡蛋。 系， 好中意食鸡蛋。 系，头先阿高 Sir 讲咗另一样嘢就系咧。即系一啲端倪啦，你就系中意听收音机， 系啊， 特别中意听啲古仔。嗰时听咩咧？ 边个台啊？ 咦啊？我估系有台啊。 哦，即系 你我系咪你我叔嗰啲啊？ 你我 金刚叔嗰啲啊？ 你我叔啦。嗰时仲有一个叫尹芳玲， 系啊， 尹芳玲仲有一个莫佩文啦， 系蚊姐， 系啊，系啊。嗰时好中意听莫佩文，应该好似嗰时有个叫做咩啊《黑衣王子》嘅广播剧噶。 啊， 嗰时听到入晒迷嘅。 系 嗰时仲要我成日扮佢把声喺度同 你扮莫佩文 系啊，跟住仲好笑，我扮到似喂同妈妈讲，诶妈妈我真系而家好，因为嗰时好细噶嘛，即系未转声噶嘛，话我而家把声似唔似莫佩文？妈妈人哋女仔嚟噶，咁之后我唔扮啦。 系你唔知嘅咩？ 我唔知嘅嗰时。好细个， 因为佢 个角色 系 男仔嚟噶， 系啊，小朋友男仔啊， 佢做黑衣王子， 即系佢可能练沉咗把声，你 又或者卡通少少 少少 嗰啲啊， 系啊，佢做系王子，咁佢讲都系小朋友嚟噶嘛， 系，即系话咧已经有少少俾呢啲嘢分途，譬如听下话剧啊，听下古仔，你系有呢铺人噶， 我好中意表演噶，其实， 嗯， 即系我啲亲戚都成日都话新年去。拜年咧都成日見到我喺度跳舞啊、唱歌啊咁樣嘅，但我唔記得啦嗰啲，因為可能太細啦。咁我係咩係咩咁？但我好有印象就係嗰陣時我小學，我讀基督教學校嘅，一巡道啊嘛， 係百福道 嚇，百福道 斜路係啦， 係嗰陣時好安全嘅嗰條百福道。 你真係好近喎，因為咧健康村就喺斜對面嘅，即係你阿媽真係有及到學校咁就係 啦。係啊，佢唔使送我翻學㗎，自己翻學。 即係過條斑馬線就係㗎咯，係啊。 嗰陣時冇， 嗰陣時冇添啦， 因為嗰陣時百福道係掘頭巷嚟㗎。 哦，即係上唔到頂， 上唔到㗎。 哦， 而家先開咗條路上去㗎啫。 哦，我今朝先喺嗰度跑上去，係啊，跑上去。宝马山道嘛，诶、 哦， 跑天后庙道系啦， 系咯，所以嗰阵时我妈好放心噶，一放咗我落去咪自己行翻去咯， 哦， 冇车噶嘛， 哦， 嗰时校车都未有噶， 百福道系掘头行嚟嘅， 你未谂过啊？ 哇，真系唔知啊吓， 咁所以嗰阵时翻学咧。基督教学校咁每到圣诞节咧，佢一定会有个圣景嘅、 哦，三王内朝嗰啲系 嘛？内朝，嗰时我见到，哇，好玩、啊，即系咁样扮佢哋喺度咁样。有段戏仔咁，虽然冇嘢讲嘅，其实好想自己有机会，哇！如果我做到三王咁行上个台都几好玩啦、啊，咁但系等咗一年啊，都冇乜机会。咁跟住，如果做嗰啲羊仔咁样都好，因为嗰时佢哋啲羊仔好笑嘅，其实就攞件我哋嗰时啲体育。运动衫咧、 嗯、 反转咗咧，啲画毛嚟噶嘛， 哦，跟住反几次啦， 跟住啦， 再扮羊仔，咁我都成日自己反转啲衫喺度着嚟喺度扮，试下扮羊仔，咁但系。直到我毕业，即系小学六年班毕业都冇做过啦。 哎呀， 好失望啊嗰阵 时。但系你几好想做嘅， 好想噶。 即系你唔举手话，我想做。 但系嗰阵时又唔敢咁样讲咯。 吓， 系啊，冇噶，唔敢噶。 系， 净系想等喺度等咯。 系， 其实我而家做演员都系喺度，日日都喺等人嚟叫我。A ray of hope flickers in the sky. A tiny star lights up way up high.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 is born. A silent wish sails the seven seas. The winds of change whisper in the trees. And the walls of doubt crumble.This comes to pass when a child's born. A rosy hue settles all around. You've got the feel, you're on solid ground. For a spell or two.This comes to pass. child is born. And all of this happens because the world is waiting, waiting for one child. Black, white, yellow, no one knows. But a child that will grow up and turn tears to laughter, hate to love, war to peace, and everyone to everyone's neighbor. And misery and suffering will be words to be forgotten forever. It's all a dream, an illusion now. It must come true, sometime soon, somehow. All across the land, dawns a brand new morn. This comes to pass. Johnny Mathis 的 When a Child is Born， 原來高 Sir 都是白燕仔嚟嘅，都睇得出嘅。你聽佢講嘢幾咁跳皮就知啦，係白燕仔嚟嘅。一哥你好似有啲回應喎，係咪？ 因為我聽嘅時候已經覺得好有共鳴啊， 係咪？你應該介紹高 Sir 俾你聽。 係因為小弟都係屋企嘅破壞王嚟嘅。 哦，係咩？ 哦，都拆爛過好多嘢嘅。 我唔係㗎，好乖㗎，我幾歲就開始照顧婆婆咁樣咯，即係做啲 嘢。扶老人家過馬路啊，係 啊，睇得出 ， 呼籲賣旗啊， 朝頭早講早晨啊，睇得出， 同埋參加少年警訊咯。我細個，我係十歲之前，我已經做咗大人嘢㗎。 正氣， 係啊， 同埋已經睇正本線啊嘛，我知㗎啦，係啊 ，OK， 好得啦。阿一哥，你呢個白燕仔有咩做過咧？ 我啱啱對於高 Sir 啊，佢話擺咗收音機落去魚缸嗰度。已經有體驗啦， 對魚有廣播嘛？ 係啦，咁跟住之後其實你即係當然一開始唔鼓吹唔鼓勵啦，話火好玩啊，即係阿高叔話佢嗰個年代，但唔鼓吹唔鼓勵啦。其實水一樣係咁好玩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已經係成日攞啲玩具抌入水入邊啊，究竟佢會點呢？即係例如爆旋陀螺啊，唔知喺水入邊轉唔轉到嘅咧？ 結果梗係 轉唔到啦，係啦。咁但係你話拆嘢咧，我記得有兩個我好深刻印象嘅。咁咧細個嘅時候咧，應該係小學四五年級，咁開始見到啲同學咧，一人有一隻手錶啊嘛。咁啊，哎阿爸阿媽買隻錶俾我，因為覺得係一個即係大個仔嘅象徵啦。好啦，哎呀，好耐先至肯買一隻錶俾我。咁我仲記得咧，係喺北角某個轉彎位，即係而家戲院嗰個位，對面有個嗰啲執笠，即係唔係叫執笠倉，即係嗰啲限時出現嘅一啲攤檔嗰度啦。咁就買咗隻電子，唔係電子錶啊，係會喐嘅指針錶。咁就話啊，記得好好珍而重之。嗱，你問我貴唔貴？唔貴啊，我諗都唔使一嚿水嘅，係俾小朋友玩嘅錶嚟嘅。咁跟住之後，我翻到屋企就望住隻錶，咦？点解佢会喐嘅咧？咁然后咧，我又唔知点解咧，细个已经知道咧，屋企有个柜桶咧，系专门摆螺丝批嘅。 系咪嗰啲即系最细支爱嚟上螺丝啊？ 扭眼镜 啊，系啦系啦，总之就揾到螺丝批啦。咁我都未识分十字唔十字啊，或者个大细，总之就逐个试。咦，有一个扭到、啊， 系 咁就扭开啦。我用咗唔夠五分鐘就已經拆爛咗嗰隻錶啦。 係， 咁當然冇高 Sir 咁醒，就係佢可以即係 冚得翻 啦。我就拆爛咗隻錶，嗰隻錶我諗應該由我可能晏晝放學即係點零兩點買，翻到屋企四五點就已經爛咗啦。 哎呀！ 咁啊，當然俾人打啦， 真係打， 梗係打啦，打到咩咁樣 嘅？唔鼓吹唔鼓勵啦， 係啦。咁啊，另外有一次咧，就係。呢、這個嘅好奇或者求知嘅性格咧，其實真係 keep 住有嘅。有一次咧就係聖誕節嘅時候，我就拎住個水晶球，即係以前有段時間仲興水晶球，即係反轉就會有啲飄雪飄落嚟啦。 哦，係。 咁我就喺度諗啊，佢嗰種流動 飄嘅咧， 係啦，點解會 裝咩嘅咧？ 係啦，究竟係咪水咧？因為你望住佢嗰種流動，你又覺得啊，同水喉水好似唔同喎。 係， 咁入邊嗰啲雪其實係咩嚟嘅咧？ 我都想知喎。 係啦，咁我就。冇人嘅情况下，自己一个坐喺房入面，就攞个水晶球哼落地下，唔係啊，哼落地下，哼下啊，其实唔爆，係咪要大力啲呢？再哼，跟住入面水就 flare， 就流到成屋都係。 咁你证实咗係咩水嚟呢？ 证实咗好似嗱，我都冇 test 到嘅，因为你嗰下已经慌张到唔可以俾人发现啦嘛，因为啲电掣啊喺晒隔篱，咁你就即刻。趁冇人懷疑嘅時候，即刻入廁所，就攞張地布擁住個地下先，然後抹抹抹，慢慢抹，同埋咧， 有玻璃碎啊，细个知道玻璃，因为水晶球玻璃嚟噶嘛，咁你就惊啦，咁你就偷偷地趁屋企人睇紧电视嘅时候，又好似唔知点样喺厨房即系潜个胶袋出嚟，又偷偷地收喺个胶袋入边，然后攞去抌咯。咁嗰次系冇俾人发现嘅， 系 就 咁啲雪系咩嚟嘅咧？ 我就起 雪系咩嚟嘅？ 嗰啲雪 发泡胶 唔系发泡胶嚟嘅，系。真係冇心機去研究，但係我好記得嗰次就係、是、學識到一樣嘢，就係啲水晶球真係會爛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亂坑落地下。 唔該曬，係啊，多謝係一個以身示範啦，可以話係。我轉頭翻嚟再講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青年是香港的未来。今年发表的施政报告中，强调要持续促进青年发展，让青年人发挥所长，为香港以至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李家超在一个活动发表视像致辞，强调政府全力培育香港青年深刻认识世界发展大势，同时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最新发展。施政报告提出，新一轮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会加强国家元素，当局亦会优化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让更多青年有机会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发挥所长。他期待大家继续和政府携手合作，培育青年人成为立足香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未来主人翁。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截至10月底，关爱基金援助项目共有超过295万人次受惠，基金总结余大约105亿6300万，扣除尚未支付的项目承担额之后，可动用资金大约74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关爱基金专责小组主席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会议表示，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第一期在几个区的小学效果很好，将来会推展到全港18区学校，只要愿意参与的学校，当局将完全接纳。另外，房屋局项目总监黄永雄说，截至上月底，过渡房屋津贴已经资助8300多个住户，协助他们搬迁到新居，惠及大约15000多人，涉及3000多万开支，占总支出大约40%。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俄罗斯向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及其家人提供庇护，又说这个决定是由总统普京作出。联合国安理会应俄罗斯的要求，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叙利亚局势。叙利亚反对派武装领袖形容胜利属于人民。出席叙利亚问题会谈的反对派武装代表说，希望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方建立基于相互尊重的合作关系。他说反对派希望实现稳定，无意惩罚任何人。中方表示，敘利亞的前途和命運應當由敘利亞人民來決定，希望各相關方本住對敘利亞人民長遠和根本利益負責的原則，盡快找到恢復穩定秩序的政治解決方案。天氣方面，预测本港晚间渐转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星期三日间温暖，晚上至星期四转吹偏北风。本周后期气温逐步下降，周末期间早晚相当清凉。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理财新世代。 如果这个加密货币呢视为一个战略储备，对黄金未来的影响会有几大呢？ 譬如说比特币和黄金是有相似的地方，但不代表一个升了之后另外一个就会无价值咯。不是 mutually exclusive 咯，不是可以只是揀一样东西。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咁啊，听晚咧先至继续有高 Sir 嘅访问听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啊叫做知音啊，系啦。咁点解何生啊好陶醉啊？你咪谂定听朝啊？唔，你而家啱朝头早起身，今朝煮咩早餐啊？ 我今朝普通啲，普通啲系蒸咗啲嘢食，试完蒸咗啲嘢食，因为试完咧你哋有一集咧讲嗰啲啊，系啊，你哋出去即系走访各区嘅时候咧，就同阿 V 啊，就喺大排档嗰度食咗一餐，就食粥啊，肠粉啊，炸两啊，咁样。咁我听完嗰一集之后咧，就当然好挂念即系香港嗰啲美食啦。咁我就开始咗咧，每个星期咧都会去超级市场咧，系买嗰啲蒸翻热又变咗肠粉，即系热嘅肠粉咁样。咁系啊，就喺度怀念一下，喺度食咁样。今朝早就系食咗肠粉同埋烧卖咁样。 哦， 系啊，加啲甜酱咁样啦，咁样系啊。但系个音呢一个背景音乐嗰个威力之大咧，我觉得每次一响起呢一个音乐嘅底嘅时候咧，我就即系今日呢一份分享嘅知音系咩咧？我除咗发觉我近年个人嗰个思考时间多咗，因为时间多咗啦，因为呢边嘅生活速度又冇香港咁急速啦，咁啊多咗乜嘢咧？咁啊原先咧我系几中意望住个海。望住個海睇下嗰啲即係 海鷗啊！你上個星期講過啊，係啊，望住一個鐘啊嘛，嗰啲海鷗落嚟啄啲水定係啄啲魚啊嘛，係啊，睇一個鐘啊嘛， 啄魚啊， 係啊， 啄魚我要，因為好多時有其他啲 app 啊嗰啲啦，即係唔同即係種類嗰啲即係嗰啲雀鳥啊咁樣，咁我一路即係有段時間一路望住佢哋咧喺個海嗰度浮下浮下，佢冇油嘅。浮下浮下，咦！突然間又唔見咗佢哋喎，突然間又上翻嚟喎，因為要潛落個水嗰度睇下有冇魚啊嘛。咁我就啊，可以一係唔睇，一睇睇成個鐘噶，即係我坐咗一個望望成個鐘 嘅。啊，何生呢啲真係老人與海啊，可以話係 老人與海係啦，冇錯啦。咁咧嗰段有一段時間，我就好慣性係做呢一樣嘢啦。咁啊，跟住近排我就將個頭咧昂高咗， 係， 我就好中意望住個天啊。因为咧近排除咗有一个嘅平台咧，系睇到一啲特辑咧，系关于喺美国啊一啲不明飞行物体嘅一啲 。我介绍佢位朋友俾你识啦，我身边识好多朋友，佢晚晚都话见到 UFO 噶。 唔系，同埋 同埋喺嗰段嘅片段裏面咧，佢講嗰啲地方咧，其實係好近好近啲邊噶嘛。 係， 即係其實就係喺呢個嘅 Vegas 啊，巴巴巴 達州啊， 哇達州啊，咁啊甚至係其實係我啲邊，即係三環市啲邊咧，都話曾經係出現過噶嘛。係，咁啊因為自睇完之後咧，我自此咧我就做多咗一樣嘢。係，我就係咧，因為佢話每次出現嘅時候咧，都係啲沙灘啊。嗰啲山頭啊，嗰啲啊嘛，咁我而家咧就擺多咗一張呢個沙灘凳， 係， 同埋一盞咧照明露營嗰啲燈啊， 係， 咁咧我就準備無時無刻，咦，心情到 擺喺邊度啊？ 擺個車尾嗰度咯，心情到嘅時候係啊，有時我揸揸下車。啊！呢边有个山头喎、啊，咁我就上去嗰啲， 攞张凳出嚟坐， 开张凳，跟住摸黑，咁啊揾个比较黑啲嘅地方咁样，咁我就一路望住个天咯，一路望住个天，但系咧好神奇嘅感觉，因为自从识埋 Samson 倾咗，佢中意望住个天，原来系间唔少会有啲好嘢，譬如流星啊， 好浪漫咩、啊？佢话 系啊，同埋夠黑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有個即係嗰啲星體啊，即係個銀河系啊嗰啲出曬嚟噶嘛。咁我就呢一個月咧，我係做多咗呢一件事嘅。咁而睇嘅時候，當然我而家未睇到啲乜嘢啦。但係喺個過程裏面咧，我覺得咧，我人生咧係揾到一個咧，即係適合自己，即係可以係享受到呢一份知音嘅感覺。因為咧，我除咗睇唔到嘢，但我望緊嘅時候咧，其實我係諗緊好多嘢。谂紧人生，我放松一下。 这一刻，你若然觉得孤单，忙碌中，偏偏一切在兜转。但愿你会找到些空间，同来歌声里偷闲。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时想想。这一刻，躺于沙滩，微风中，天空海阔，是一样蓝。实在世界有许多空间。让思想可短暂， 可以偷懒。 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让你我 有 怀重重 期待。 应该找到加油站，让你我完全投入平淡，让简单的我回复简单。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 我见到何生啊，一路听紧呢首歌嗰阵咧，个样好陶醉，我好羡慕你啊！真系 呢一首歌咧，我觉得系好感恩可以同大家分享，因为咧，在喺我呢一个嘅生活上边咧，系万事万灵，即系每次我一播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就。在这个繁忙的都市里面，再加上在一个嘈杂的世界声音里面，我突然间获得一份的安静，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些听一下这首歌，令到大家的心情平和一点。如果有时间的都可以买定张沙滩凳，还有 一盏嘅露营灯，寻找自己嘅一个休闲嘅空间。多谢各位， 好嘢啊！我又真心羡慕啦。其实我冇爷，虽然我啲语气有少少讽刺，但我真心羡慕同埋佩服嘅。大家系需要嘅。 好啦，轮到小弟啦。啊，我发现原来我同何生其实都几接近嘅。因为小弟都系会带住张沙滩凳啦、露营凳啦，但系咧就唔系即系我冇车啦，所以咧我可能有时咧就系、是、你知道我哋住个区东区附近咧有海边噶嘛，我会自己一个坐喺海边嗰度。 哎呀， 系啦， 真系噶， 都有试过嘅，都有试过。咁其实我嗱，因为咧小弟系一个有规划嘅人嚟嘅，即系如果即系阿队长同阿老何都知道，即系例如好似平时手下流程几时要录音啊，几时要播带啊，边个时候要出边个访问咧，我系会 mark 好晒 schedule 嘅，我系一个有。大部分嘅時間都係一個有規劃嘅人，即係例如哦，去旅行一定係幾點要出門口，然後要坐到呢架車，然後剩咁樣嘅。咁但係我發現咧，有時都真係要俾少少空間自己休息嘅。其中一段時間幾中意咧，係以前逢禮拜六晏晝五六點嘅時候咧，就自己一個去行屋企附近嗰座山， 係 柏架山。咁我就會行到，如果大家知道去到大峰坳頂再行天梯嘅時候咧，就會上到一個位咧係可以睇曬成個維多利亞港嘅一個地方嘅。咁我通常點解 係 啦？ 嗰度 咁點解我會揀嗰個地方咧？就係、是、或者點解揀嗰個時間咧？就係、是、通常我會開埋收音機。嗰陣時係阿金明大哥做《我愛廣東歌》嘅。 哦， 咁我就好中意聽住收音機，然後就可能 搞錯，你唔聽葉允兒。 嗰陣時、啊，我都有試過，都有試過聽阿 V 嘅，即係有時 萬千寵愛， 萬千寵愛，係啦，嗰喺嗰個時候行山，咁我就好中意自己一個坐喺山上面，等到日落嘅時候咧，即係真係攤喺嚿石上面，等到日落嘅時候先落翻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悲喪今日呢個題目咧，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咧。有一次嘅， 帶埋塊牛扒上去。 我又冇隨便 帶埋個女朋友上去啫， 喺郊野公園度隨便身房唔啱嘅。咁咧，我唯一有一次，我覺得自己係幾悠閒咧，應該係大學四年級，成班宿生會嘅同學咧去一個畢業旅行嘅時候，咁我哋嗰次就去咗高雄。咁我同行嘅有三個朋友咧，係因為我哋係負責寫 paper 畢業嘅。咁所以我哋係可以早啲完，就早咗四五日出發啦。 嗯， 剩低咗五六個咧，因為佢哋考試，咁所以咧考試期會長少少，所以佢哋就遲啲出發。咁我記得咧，我哋係大概去到 day 四 day 五嘅時候咧，就佢肯定啊， 係。 咁佢哋咧就係第二批人第一日到嘅時候，咁佢哋話咧第二朝我已經 book 咗六點鐘嘅車咧，就係、是、去鵝鑾鼻啊， 即係最篤嗰度， 係啊，最篤嗰度睇個海景。 係。 咁我嗰朝。擘大眼第一件事是我肚痛啊，你哋自己出发啦。其实我心里面是觉得哇不是嘛，六点几钟要特登去即是坐架车要坐个零钟去最远。咁、我就话喂我肚痛我自己一个处理啦咁样。咁我就瞓到点零两点。咁我记得嗰日民宿隔离呢是一间快餐店。 嗯， 我买咗一个嘅汉堡包，即是一个餐啦，嗰啲 M 记个快餐。然后就行过对面马路，过咗条垦丁大街，去到佢嗰边个沙滩，就自己一个咧坐咗喺个沙滩嗰度坐咗三个钟。 哇！ 露营凳啊，咩都冇，就咁坐喺沙滩上面。 系， 然后食住快餐，就喺度谂 人生。 唔系，我喺度谂啊，唔知有冇啲着泳装嘅美女。但我计漏咗一件事，因为嗰时系对翻应该系四月左右，其实天气都有啲冻嘅，所以沙滩上面系冇咩人，所以最尾我都系自己一个坐咗喺沙滩，望住个冇咩人嘅海，就坐咗四个钟啦，就喺嗰度。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 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 唔係咁當然啦，即係睇女仔都係講笑嘅啫。 我唔信， 真係講笑。我本身以為自己會坐喺海邊咧，即係尤其是嗰時啱啱畢業完啦，你會喺度諗啊，我會唔會喺度即係多愁善感啊？諗下啲哲學嘢啊，諗下啲人生啊。但我發現只要你捱過，唔好用捱啦，只要你過咗頭嗰半個鐘咧，你真係會放空喺個海灘嗰度四個鐘，唔知做乜嘢㗎。你一放空咗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個人生咧，啊，好似～咩都冇發生，又好似幾舒服咁樣咯。所以而家你而家問翻我嗰幾個鐘點樣過嚇？ 唔係啲海浪聲咧，真係可以洗滌心靈噶，好似真係一下一下啲浪咧，幫你沖洗咗你積落嚟即係心裏邊嘅一啲負能量啊咁樣。 係啊，所以你問我究竟嗰四個鐘係咪真係咁易過？其實你只要過咗頭半個鐘咧，哦，咁快就四個鐘噶啦，原來真係咁樣嘅感覺咯。係啊。所以唔好为其他嘢，为自己 系啊，冇错。最紧要拣，我觉得最紧要拣啱歌。 系啊， 阿一呢首《听海》真系不得了。 你去到再高啲境界啊，歌都唔使听啦，真系听海浪声噶咋。大自然之声，我哋迟啲可以播。好，揾嚟有张惠妹嘅《听海》啊。 哇，听住呢啲海浪声啊。 系啊。 好，到我啦嘛。大家实在有所不知，其实我同阿亨同埋阿一哥都好相似，喺我嘅车尾箱其实都常常备咗一张凳，有时我都会去沙滩嗰度坐下噶。嗱，今日真系冇夹过，我哋本来唔系讲咁样讲噶，本来话大家咧即系最 me time 啊，最 relax 嗰啲题目啊嘛， 系冇错。 其实我都好中意坐沙滩噶，我个样咪好唔认真啊？是真的。我想讲呢，但我睇嘅嘢同我做嘅嘢完全唔同嘅。的而且确喺我嘅车尾箱呢，係常备一张嗰啲扮导演凳呢，即係嗰啲接埋。 露营凳。 我有一张嗰啲咁嘅凳嘅。咁点解呢？因为呢就三不五时呢，屋企嘅嗰两件馒头包包呢就会让着话我要去沙滩玩嘅。咁其实呢呢个状况有少少改变嘅。以前呢其实我係几唔 enjoy 去沙滩嘅。第一就因为我係阿全嘛。咁我去沙滩就梗係负责帮手去滗水啊，跟住又要租太阳伞啊，跟住又要买零食啊，跟住又要攞呢攞路啊，跟住临尾你知唔知最近啊，一哥你好快知㗎啦，去沙滩。临尾你仲要负责 冲凉。 冲嗰啲沙滩用具啊，即係你要冲走啲沙。跟住如果唔系你就成车都系啊，成身都系啊。咁以前呢我係非常 常之唔 enjoy 去同啲小朋友去沙灘，因為搞到一身都係啊，諸如此類啦。啊，但係咧近兩三年咧，開始個狀況有少少唔同喎。嗱，其實去個模式都係一樣，咁不過因為佢哋大過咗，咁而家都要阿全去招呼嘅。不過咧，我能夠坐翻喺個沙灘嗰度。即系静静地晒太阳又好啦，享受下人浪又好啦，享受下海浪又好啦，嘅时间系多咗嘅。咁、我开始欣赏嘅系乜嘢呢？其实好简单，我就系睇住我两个女嗱、即系真心讲嘅，因为咧而家佢哋开始大咧，咁我而家咧成日都有一种咧，好似嗰啲即系冇唔好嘢噶，即系好似嗰啲。痴心嘅汉子啊，简称，我就成日都叫做眼金。嗱，我老婆就咁讲嘅，佢话：，诶、你唔好成日眼金金望住两个女咁。但系咧，其实我唔系用眼金金呢个角度，我系哎呀， 系充满爱嘅凝望。 系啦，即系咧，有阵时我，譬如喺沙滩咧，我而家就好多时候就会坐咗喺个嗰个椅嗰度咧，咁我就静静地睇住佢两只傻嘢喺度自己喺个沙滩度玩啊，佢哋就喺跑嚟跑去啊，或者 咩咩嘴笑啊， 咩咩嘴笑，我就会咩咩嘴笑啦。哎呀！跟住咧，我老婆就成日喺度咧就装我嗰啲咪咪嘴笑啊！其实真系嘅，即系老实讲，譬如我而家一阵间翻我屋企，其实佢两个已经瞓咗啦。咁朝头早就临咁样就十零分钟，咁佢又要上校车咁样样。咁每日咧其实见到佢哋嘅时间唔多。咁但系唯独就系你喺个沙滩度，当你冇乜嘢做，亦都唔系好使参与嗰阵咧，啊，我就望住，哎呀，原来咁大个啦！哎呀，佢两个咧。而家又唔係好使我理，就已經可以掘到個窿好深啊！跟住佢兩個嗰啲好天真嘅笑容，玩啲即係砌下城堡，好喺我眼中可能好簡單又少少無聊嘅遊戲，但係佢哋好開心啊！原來唔經唔覺咧，已經同佢哋行咗十，譬如饅頭就嚟十二歲。咁喺呢一下咧，你坐一個爸爸坐喺度望住兩個女喺度玩咧，聽下啲海浪聲，其實個感覺咧係非常之滿足噶。嗰種 珍惜下啦， 傻痴痴， 因為就快唔需要你噶啦。 你唔好講呢啲嘢啦，我最憎人講呢句嘢，我可以攞半個鐘頭嚟反駁你呢一句。 空無一人，這片沙灘，風吹過來，冷冷海洋，我輕輕的。 同各位嘅父母讲啦，好好记录呢啲回忆啊！有阵时咧喺沙滩咧，我就会同我太太咧就会攞翻，譬如馒头包包，第一次喺沙滩度落沙啦、落水嗰啲画面，真系望到眼泪出嚟嘅。其实系好感动嘅。然后你望一望，哇！佢哋而家已经大过咗咁多啦。 总要海边，还是会令你想念，想念你有点路，没有人能像你留给我。 有时呢，即是在这些状况之下，你望几粒钟呢，好快就會過咗，唔經唔覺就係三四個鐘，頭半個鐘頭係最難捱嘅，因為佢要我哋湊住佢啊嘛。然後咧最憎就係、是、突然間會有人同我講，有得望好望啦，過幾年唔理你啊，最憎呢啲人嘅，把腰曬我啲情操，你由此嚟講講講，好陶傑嘅沙灘，珍惜大家嘅 me time， 拜拜 拜拜。